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傲之旅5周年店庆，巧遇双十一，双倍大礼等您拿！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机油机滤保养，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傲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11月21日。涿州市召开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作为政法系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对照年初工作计划和上级要求，把全年需要完成还未完成的任务梳理出来，并拿出具体工作措施，对全年工作进行回头看，要加大力度迎头赶上，确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目标。会议还对下一阶段政法各部门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11月21日，涿州市召开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动员大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惠民工程，切实做到主管领导亲自动员部署，亲自参与组织，亲自督办检查，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市民对相关工作的知晓程度，力争2018年全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参保率达到95%以上。11月20日，涿州市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19大精神，全市离退休干部、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老年大学学员共计30余人参加学习。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老干部理论水平，保持政治清醒，坚持政治原则，让老干部退休不褪色。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实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环境支撑3大主体战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助着。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这首歌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谁呀？ 貂蝉， 你是谁呀？ 四娘呗。 欢迎所有听众哈。那么昨天呢，也是因为这个，在前天哈，大兴附近有着火的，影响了我们这个网络，所以呢，非常抱歉啊，昨天停了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不见不散哈，来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7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西南风3至4级，空气质量微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说点什么呢？今天四娘， 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去哪儿玩呗。 去哪儿玩？哎，四娘，你是一个旅游达人吗？ 算是吧， 算是吧。嗯。但是说说我自己哈，我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哈，在这个上班上两个月之后，我的心就想飞了，就想出去玩儿，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北京哪儿都行。 所以今天你就要跟大家介绍去哪儿玩是吗？ 对，因为这个冬天了嘛，对吧？这个寒假也快来了，这个学生们哈，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一些值得去的地方去玩一玩，还是不错的选择哈。 嗯。 所以呢，今天貂蝉跟四娘来给听众介绍一下，说是未来半年最适合去 去的十个国家，对的时间要去对的地方。我们来说第一个啊，是斐济。哎，有去过斐济的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话呢，来跟刁然说一说呗，斐济好不好玩啊？ 这个斐济啊，我记得在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的这个爸爸去哪儿， 对， 就选了斐济这样一个地方。我当时还记得那个主持人在那个 李瑞， 对，在那个180度的那个经线跳左跳右跳左跳右特别可爱。 说呀，这个斐济呢是免签的海岛天堂，也不过如此，可以说风景是非常美的了哈。坐落在新西兰和澳洲的东边，180度经线贯穿其中。斐济号称是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它由332个岛屿组成，也是世界上最东也是最西的国家，好有特点啊。 是 说呢，这里能看到世界上最早看到的日出，最晚看到日落的地方，因为它是这个经线嘛，对吧？ 对，它这个光照时间比较长。 对，当这个海风吹拂着高耸入云的椰林，岛上热带树木浓绿成荫，洁白的沙滩以及海里那奇形怪状的珊瑚礁，色彩斑斓的这个海鱼将海水搅拌得五颜六色的。其实啊，如果现在这个正在等红绿灯的朋友，可以闭眼睛享受一下哈，享受着这个你面前是一片这个海水哈，蓝蓝的天空，有几片海鸥在你耳边这个叫，哦，会有这种微微的海风吹来，真的是好享受的一件事情啊。 你说的人家都不想回家，人家想直接开到斐济去了。 好，说呢，来到斐济让人感觉呢说天堂也不过如此的感叹，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可以说明这里面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 漂亮。 对，说这里被称为全球五大潜水基地、软珊瑚之都、最炫耀的七色海洋，拥有世界上第二大不断延伸的珊瑚礁，可以说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了。 是的， 对，如果 一般浮潜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珊瑚之类的，非常漂亮。 对，没错，如果有听众这个喜欢海边、喜欢岛屿的话呢，斐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哈。好，这里是仙涛客栈，稍后呢，四娘还会给听众来介绍很多好玩的地方哈。齐龙飞说还是有嘶嘶啦啦的声音，不是很清楚哈，那是因为最近这个信号问题，那么过几天呢也就会恢复了。人参花说比奇克莫岛上度假村世界上最纯净的地方，世界上臭氧层保存最完整的绝对领域哈，世界上唯一的无感国度，找梦之岛问问。可以说他推荐的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哈。人参花又说斐济的宪法规定了三个语言为官方语言，分别是英语、斐济语和印度斯坦语。哇，你好懂啊，你有去过吗？好玩吗？然后刚才呢有听众点歌点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啊，那么貂蝉不如来找一下这首歌哈，不要着急。 好，来看一看这个朋友点的这首歌叫做什么， 当爱已成往事。对，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演唱。这首歌呢来送给这位听众，叫做人参花。 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首歌来自金池演唱的《完美人生》，是听众叫做云开雾散啊，他说不知不觉生日过了，我谢谢闺女们给买的生日礼物哈、啊，同时呢祝他们快快乐乐的心想事成，然后呢让我给放一个《完美人生》来送给他们，同时呢也希望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都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哈、啊嗯。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貂蝉跟四娘跟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半年内非常适合去的几个国家哈、啊。刚才有说到了这个斐济、嗯、说天堂也不过如此，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哈、 啊。是的，冬天去应该挺好的、 嗯、对对对，非常适合现在去， 比较温暖。 对、嗯、那继续来介绍呗， 继续来介绍的是拉脱维亚。有多少人对这个国家有了解呢？它的关键词是便宜、新鲜、美女多。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啊，拉脱维亚呢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家，但其实呢这个国家还是很有名气的。如果你还记得有一篇关于这个美女成灾的国度的文章，或许你就会想起这个女人比男人还多的国家了。 哦， 嗯，那么拉脱维亚呢是原属于苏联，后来加入了欧盟，它与在它北方的爱沙尼亚以及在南方的立陶宛共同称为波罗的海的三国属于生根国。嗯 嗯， 而且呢这个小的国家呢首都本身呢、啊、就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哦， 而且传说中、嗯、这里只有50个中国人，也许是中国人的密度最少的地方吧。那在这里走一天呢，可能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看见 哦。 这个还蛮好的，因为 是 有一句话说哪儿哪儿都是中国人，去哪儿都能遇到中国人。那么你可以去这个地方，你不一定能遇到中国人。 是的。 嗯，好，开个玩笑。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拉脱维亚，是位于原苏联后加入了欧盟，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国家哈、嗯、看看这个秋天这个落叶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夏天的时候这个绿树成荫的感觉哈。嗯，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呢是被誉为新布拉格、 哦、 大家有记得那首歌布拉格广场吗？蔡依林的。 嗯， 30年代游览的里加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呀也曾这样说过，里加是北方的巴黎，可以说是很高的这个称赞了。 嗯嗯嗯，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嗯、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四季分明，冬天会有雪， 而且美女多啊。 嗯，好，再来推荐一家澳大利亚，这应该是不陌生一个国家了哈、 嗯、 说在这里过冬，这里面也有非常美丽的夏天。说呀，澳大利亚已经开放了10年前的国家了，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的国家。 嗯， 夏天的澳大利亚呢灿烂的如同绚丽的花朵，纯美热情，而深究这朵鲜花呢能够持续绽放在这片土壤之上的原因呢，却原来是人们的那颗希望亲近大自然的心，并为此付出无数的努力的行动。可以说到澳大利亚，那天呢我有个朋友说哈、啊、去澳大利亚的话能看到这个袋鼠以及那个叫就是趴在树上那个很懒的那个东西 啊，考拉。 对，考拉，对对对，就是很容易就能看到。 是的， 因为之前我有去这个马来西亚，在马路边就能看到小猴子，一只母猴子带着三四只小猴子坐在那儿。 对，可以说他们的环境保护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而且这个松鼠满大街都会看到，只要有树，树的地方就会有松鼠， 是觉得特别可爱。 对，我觉得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好好哦。 是， 对， 希望有一天我们身边的环境也能够变成这样。 嗯，说呢，因为澳大利亚呢在南半球与中国的季节相反，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2月是澳大利亚的夏季，阳光下，炫目海岸有无限的诱惑力，也是现在非常适合去的一个地方哈。嗯，那边正是夏天，去感受一下澳大利亚的夏天。嗯，好， 感受一下。 对， 嗯， 好，这里呢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哈。刚才呢这一位听众叫做老耿，来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哈。那么稍等，我找一下这一首歌。 好，不要着急哈。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呢会在 不定期 的 给大家送这个福利。在之前呢，我们的福利群里面已经给大家送过这个肘子呀， 对， 还有 烤 龙虾呀， 对，等等一些好福利哈。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 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在美国人心目当中，感恩节的重要性仅次于圣诞节。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人们按习俗前往教堂感恩祈祷。今天是11月23号，感恩节。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首歌是听众人参花点的哈，祝我生日快乐，来自温岚的演唱。他说啊，本来应该是昨天点的，但是仙都客栈没上线，祝他生日快乐哈。你是昨天过生日吗？那么送你一个晚来的生日祝，生日祝福哈，希望你天天快乐。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啊，说非常值得去的几个国家哈。 嗯， 好，这个呢叫做博茨瓦纳，又是一个比较这个生僻的国家哈，有听众知道吗？这个博茨瓦纳呢是非洲的新鲜地，也是人生的必去之地。非洲的旅行地啊，除了南非的肯尼亚呀、坦桑尼亚等等哈，还有个博茨瓦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曾上榜孤独星球最值得去的国家的榜首。 哎，貂蝉，你知道吗？你有看过那个就是《花儿与少年》最新的一版的陈柏霖？他当时是一个人去的非洲， 哇、哦！ 因为他们抽签，陈柏霖他抽到了一个人，然后他一个人去非洲，然后给了他一辆越野车、一条狗，于是，一人一车一狗在非洲的大草原上， 对， 也挺有感觉的。 给我的印象哈，我觉得去非洲是需要勇气的。 是为什么呢？ 给我的感觉哈，我会觉得去看那种野生动物啊是一种勇气，会跟他们亲密接触是一种勇气。然后呢，给很多人的感觉， 现在文明不是很 不是很发达 ，不是 很发达。我觉得会没有那么多的好吃的，我去，哎呦，我会吃不饱饭啊。哎、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它也很远嘛，对。 是，但是这个博茨瓦纳呢，它是英国的殖民地。一位曾经在那儿工作和生活过一年的朋友说啊，博茨瓦纳真的是算非洲非常不错的国家了。 说呀、在博茨瓦纳的茫茫草原之上，野生动物自由地奔跑着，这里面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乘坐越野车或者摩托车进入，接触人类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那份内心的纯洁，绝对是一次人与自然非常好的接触了。对，也是一个去亲近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地方。 对， 还有你说你来 说，这里呢有一只叫做桑人的原始原住民的民族哈，至今仍生存在现代文明之外，保留千年前的游牧生活方式。哇、 是，而且、 其实 而且这里的女性有不穿衣服的习惯呢，因为很自然很原始了。 对，但是我觉得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状态，会觉得我们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是的 说呢，博茨瓦纳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国家哈，去马翁可以体验小飞机飞行在奥卡万格上空俯瞰动物群哈，坐船穿行在小小的河道中看动物喝水，坐敞篷车可以在野生动物公园看野生的狮豹，真的是非常需要勇气去的。 也就是刚刚貂蝉说到的这个去非洲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 对， 但实际上呢，南部的非洲治安条件是非常好的，就算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也不会有这个歹念来害其他人。 所以说呢，这个听众们可以放心哈，如果你要去这个非洲的话呢，不要担心这个人这个安全的问题了哈。说去这个博茨瓦纳呢，办签证还是很好办理的。对， 是的， 对，当天就可以取了，而且往返机票啊，这个旅游这个馆的预订啊，行程单啊，包括还都是比较好预订到的， 比较方便的。 对，是的。好，我们继续来推荐次娘。 好，来介绍一个海岛啊。刚刚讲的是斐济对吗？斐济其实不算海岛了，但是它沿海 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家、 对， 都是一些小岛。 那帕劳呢，可以说是几个比较推荐的海岛，一个是大溪地，帕劳和马尔代夫，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啊。好，那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作上帝的鱼缸，彩虹的故乡，世界公认的这个潜水度假圣地，也是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多这个名号啊。 说这里呢也是好莱坞大片《地心历险记》的取景地之一哈。 是的，帕劳几乎占尽了最好的赞美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看这种海底世界的这个动物 就是海底世界的一些 动画， 对，动画片啊，包括这个看到这个动物世界，喜欢看一些海底的一些，包括鱼啊，对啊、嗯、我觉得海底好好看啊，鱼长得好漂亮啊， 真的真的、嗯、有那个海底总动员那一部动画片， 对对对，尼莫， 是的， 所以 吸引了很多人， 对，我到现在都特别想去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一个国家去潜水，潜到海底去看他们 的，真 的 应该去，真的应该， 嗯嗯，就有机会的话呢，对，这个帕劳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这里的海呢有七种颜色，海底的鱼群呢多的是数不清的，可以和这个水母共舞，也可以和鲨鱼一起遨游，是所有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也是近年来不少的这个新婚夫妇的这个蜜月圣地啊。 嗯，可以说跟这个马尔代夫差不多了哈。 是的，是的， 对对对。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嗯，可以值得去一趟哈。 是的，而且帕劳在去年取消了这个落地签，但是它的美仍然值得你去一趟。 嗯，好，这里是先通客栈。刚才一位听众叫做陆群点了一首最近哈、啊、来自李圣杰的演唱，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还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已经开通了，欢迎所有仙粉们来进群，来享受我们这个仙粉们独有的福利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福利群，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 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澳

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哈，也是应景哈一首歌曲。对，布拉格呢是捷克的首都，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可以说是称为童话镇的一个地方了， 是的，也很有名啊。 对，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呢，格兰领导是称之为冰雪王国，比北欧的五国更小众，但是呢是更值得去的地方。格陵兰岛呢竟是冰雪的王国，站在格陵兰岛上涌这个千里冰封万里雪，可以找到十足的感觉哈。因为可能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下雪下一会儿可能就会化了，真正很多人见不到那种很厚很厚的积雪，可以去格陵兰岛去看一下哈。说全岛呢85%的地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川与厚重的这个冰山哈，冰山和冰川。格陵兰岛在它的官方语言丹麦语的字面意思上呢是绿色的土地，夏天呢海岸附近的草地盛开紫色的虎耳草和黄色的小花，还有灌木状的山地和桦树。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有这个北欧风格的一个国家了。 但是呢格陵兰岛中部仍然被封闭在巨大的冰盖上哈，在几百公里的内呢见不到一块草地，找不到一朵小花 有这个小冰花， 这也是很冷的一个地方了。说自古以来呢格陵兰岛就是一个神话的领域，探险家们从冰雪的北方带来各种这种传说哈，是说这有长毛的小矮人，有魔力的这个独角兽，冰的故乡在这座遥远的岛屿上成了所有幻想和神秘的源泉。在这里呢还能看到北极光， 哇，跟芬兰是一样。 对，还会出现这个极昼和极夜的现象，因为它很北了嘛，对吧？ 是， 是一个童话的世界哈。 会不会很冷？ 对，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玩一玩哈，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了，很值得去尝试的一个地方。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冷，很冷，很冷， 来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对， 继续来介绍这个国家，应该算是我还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了，波兰啊。可以说是东欧又美又便宜的明智选择。提起波兰呢，可能人们会想到这个肖邦，还有居里夫人以及哥白尼。然而真正去过波兰的人肯定会首先对其多彩的风景印象深刻，流连忘返。而且呢波兰是世界十大旅游国之一，厚重的历史的华沙，还有古都克拉科，迷人的奥斯维辛小镇，到处都充满了这个迥异的东欧风情啊。 对，因为他们这个建筑还是蛮有特点的，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楼都是一个颜色的，他们这个对可以说是一栋楼有好多种颜色哈，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然后还有这种橘色的呀等等等等的，非常好看。 而且你知道吗，波兰人其实特别的热情，平常的话在这个广场上经常会看到这个有乐队啊在广场上演奏、以及这个一些女孩子穿着漂亮的服装在那里翩翩起舞，甚至会拉着你一块儿一起来跳这个民族舞，特别特别的好。 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波兰在东欧又美又便宜的明智选择哈。对，好，这里是先偷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一首校长的带你去旅行，来送给所有的朋友哈。希望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吧，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走出去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哈。 对， 可以来放下你手头的工作烦恼琐事哈，去感受一下，去跟大自然对亲密接触一下，去感受一下其他国度不一样的 风景 哈。好，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天呢还会有很好的福利等待着大家，大掌柜也会来哦。 头发长见识短得清静，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 少年特别着迷，哦，我想拍一遍出门前换新的心情，哦，我很累，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记号带你